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完了这个天女散花的故事啊，天女姐姐跟舍利弗两个人斗智啊。这个原来天女是个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哦，而且已经到了不退转之位。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第八品啊，哦，第八品是佛道品啊，哦，佛道是什么？就是成佛之道嘛。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大部分的讨论啊，是在讲怎么去修哦。那么第八品，其实我觉得挺这个怎么说啊？其实也就是绕着空有不二的这个话题啊，在打转。那么我们来看看经文啊，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文殊师利啊，问维摩诘说：“哎，我们这些修行的菩萨啊，这个要怎么样才能够通达这个修成佛果啊？怎么样通达佛道？”所以你一听，一般人听到这个问题，如果真有人问你的话，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一定说：“哎呀，你要行正道啊，你这个要修行啊，你要佛法僧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啊。”但是你看，维摩诘怎么回答？他说：“菩萨要行于非道，那才是能够通达佛道。他不是说菩萨要行于正道哦，他是说要行于非道哦。非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凡夫之道，就是不是圣人之道，不是佛菩萨之道，而是凡夫之道，或者我们讲外道哦，凡夫之道。大概这边来讲是凡夫之道哦。”他说：“哎，你要行凡夫之道哦。”哦，你才能够通达佛道，所以这个地方有意思了。他不叫你入涅槃，他也不要你做圣人，他要你行凡夫之道。哦，那这个文殊师利就接着问啦，诶，这个奇怪了哦，这个答案。他说：“那云何菩萨行于非道啊？”他说：“那菩萨哦，怎么去行非道啊？我们发心这个修菩提道、菩萨道，那我。”这个修行大乘，我怎么又去回到这个凡夫之道啊？怎么去行非道？这个时候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就把这个重点讲出来了。哦，后面这段其实特别精彩。维摩诘啊，就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秽，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至于恶鬼而具足功德。”哦，所以这个非道就是凡夫之道嘛，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他说啊，你是菩萨，但是呢，你今天啊，如果你要去度地狱的众生，那没办法，你就得下地狱。你不下地狱怎么度他？你在人间，你在天界，然后你在净土，那地狱众生看不到你呀。所以你要度众生，尤其是五无间，right？就是这个犯的这种忤逆大罪，进入地狱道，而且是这个无间地狱，就是永不得超生。那你进入这样子的地狱，你才能去度这个无间道里面的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但是你入了这些菩萨门，他入了这个无间道的地狱，你看记不记得我们说地狱就是那个嗔心非常重的，哇，他很恨啊，他这个执念放不下，他恨别人啊，恨全世界对不起他，他恨别人对他所做的一切，非常的痛恨的时候，就在地狱里面 suffer。你到了无间罪，就是无间地狱这种地方，你的那个 suffering，你的那个怨力啊，你的那个嗔恨心是特别重。但是这个菩萨为了进去度众生，他进了这个无间地狱呢，他却没有恼秽，他一点都没有贪，一点嗔念都没有。哦，所以也就是说，他的形象，他的形体进入了这个地狱，但是他的那个真如本性，他的佛性依然光明，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烦恼，也没有任何的嗔心。同样的意思啊。接下面的这一大段，其实基本上都是用同样的语法、同样的意思。那你看，如果他需要去度恶鬼、地狱道的众生，那他也必须要深入地狱。但是你看，进入地狱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地狱啊，就是比无间地狱稍微再好一点，是无无那个无间那个根本就是 永不超生。那这个地狱呢，比无间好一点啊，地狱还可以超生有一天。那你进入这个地狱啊，但是呢，你没有任何的罪垢。其实这个罪垢也就是在说是烦恼。进了地狱，其实你没有地狱那个众生里面的烦恼。那其实地狱众生啊，那个情执，到时候去看楞严经后面，他就会告诉你，地狱众生啊，那个情执跟理性大概是9:1，就是他那执着太重了。那个我执重到不行，执着很重的人其实很苦哦。那个嗔心肯定重，因为任何人做的任何事情或说的任何话，绝对都是 offend 到他，他觉得人家不尊重他，没有把他当回事，诸如此类的。那你在那个地狱的众生就是这样恨，但是这个菩萨他进入地狱，他没有这样子的烦恼。他如果到了畜生道呢？畜生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啊，贪嗔痴。那个畜生啊，其实很多啊，那个畜生啊，其实是吃，很吃鱼，很无明，很吃鱼的，会到了那个畜生道啊。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恶鬼道，恶鬼道呢是贪心很重啊，所以情执很重，那个嗔就到了地狱，那个贪心很重的呢，就到了那个恶鬼，永远吃不饱。你知道贪欲是什么？就是让你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所以那个恶鬼道里面那个恶不是那个很穷凶恶极的恶啊，是饥饿的饿。恶鬼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永远吃不饱。我有看过那个有得一种病啊，就是他那个饱足感的神经是。就是那个他的很那个荷尔蒙没有办法分泌，他的神经坏掉，他永远都吃不饱。他就有如在恶鬼道里面，这种就是前世业力，真没办法。他其实我有认识一个真正的 case，他是投身在一个非常富贵人家，但他得了这个特殊的疾病，名称我忘了。他就这个是非常 ironical，因为他这么有钱的一个人家的一个孙子，他永远吃不饱，那个就是业力嘛，他就是恶鬼，永远在那边。他为什么？因为贪欲很重，他前世可能贪念很重，就业果成熟了。他如果投胎在一个有钱人家，反而是更怎么讲更讽刺啊。那么你看他到畜生道呢，他其实这个菩萨如果到畜为了度化畜生，他到了畜生道，他并没有那个其实他并没有那个无明啊无明骄慢等等，但他如果投身到恶鬼，其实他也是具足功德的，他并不是说非常的这个贪心啊，然后非常业力深重，其实他是具足功德的，这些情况都是乘愿再来啊。你看我们的凡夫是怎么样？是随愿随着愿啊来投胎的。啊，凡夫是随愿投胎，但是菩萨呢？菩萨是乘愿再来，这个就有差别了。如果是我们凡夫啊，到了那个地狱道，肯定就是嗔心重，那个变成畜生，对不起，就是非常的吃鱼啊，你恶鬼就是贪心很重。但菩萨不太一样，所以你看这几句看完，你大概已经抓到这个脉络了。也就是说，文殊菩萨说，怎么样能够行佛道，怎么样能够成佛果？这个维摩诘居士就跟他讲，其实你就是要行非道，怎么说？你得乘愿再来，你得还真的进入了这个六道轮回，变成凡夫身，或者是变成六道轮回里面的任何一种众生，你要去度化那个众生，所以你要变成他的形象。但是你变成他的那个形象，你却没有他的习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有不二啊，你。其实正得的空性，你进入了这个梦境，所以你进入了梦境，你要度某一种众生，但你却不受这个游戏规则的束缚，那么你不会有他的烦恼，也不会有他的各种障碍。大概，如果你这几句听懂了，其实基本上你这一篇的前半，哦，都差不多，就应该能够明白了。所以这个章节其实一点都不难啊。前面的章节有些地方还比较难。他说继续讲了，他说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是行贪欲离诸染浊。什么意思呢？你看看前面是不是三恶道，对吧？三恶道就是下三途嘛，哦，三恶道。那这边呢是讲的是色界跟无色界。那这是什么地方？是天道，记不记得我们有分成色界啊？应该从最下面是欲界天，然后色界天，然后是无色界天。你看这个色界天跟无色界天，还是这个天道比较上面的 哦，欲界天是在比较下面的，所以他说你啊，这个菩萨他有的时候要去度天人嘛，所以他也是要化身到色界或无色界去，但是呢，他并不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在这个修四无量心啊，然后我这个是在禅定当中啊，我是天人啊，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骄傲，也不会啊。那么有的时候啊，他要是这个视线贪欲。啊，他要视线各种的状况，因为视线这个不同的这个烦恼啊，因为会有果报嘛，所以他要视线说，哦，你看我贪，然后后来我得到什么果报？你看我当时非常的嗔，我现在下地狱了，我当时贪啊，我现在到了恶鬼道，就类似这个样子。他虽然视线这些不同的烦恼、不同的障碍，但是他本身是离开诸染浊的啊，视行嗔恚于诸众生无有。慧爱有啊，我们上次是不是说大威德金刚，是不是文殊菩萨他有极静尊，极静是什么？非常处于非常安静极灭安静的这个状态，但是他也有愤怒尊啊，愤怒尊他可能有的是九个头，有的是十六个头还是怎么样，各种的武器，各种的手，他就是要降魔用的，因为有很多众生非常顽劣，你如果视线一个非常慈爱的菩萨的样子，你没办法度化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明心见性啊，或者已经游戏神通啊，这个是不思议境界的这些菩萨们，他就会给各种视线，那个众生应以什么样相得度，他就是什么相啊，你要现愤怒尊才能降服对方，他就现愤怒尊，但是他现愤怒尊，并不代表他有嗔恚之心。这个是我们要能够理解的，这个就是这一大段所讲的。他有的时候会视线痴愚，但是事实上他的内心啊，是以智慧，他的智慧去调伏他的心，非常有智慧，但他可以表面上视线好像这个痴愚的样子啊，视行贪嗔什么，叫做兼贪啊，视行兼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事行毁尽而安住境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事行嗔恚而常慈忍，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好，我们先到哦，还再继续。事行乱意而常念定，事行愚痴而通达世间出世间慧。我们先到这边，这个地方啊是在讲，一看就是在讲六度的反面，就是有的时候啊，那个菩萨会视线那个哇的铁公鸡啊，非常吝啬的样子，但是事实上啊，他的那个内心啊是早都舍弃，他有的时候视线那个小气鬼啊，很贱，那个铁公鸡啊非常吝啬，但事实上。他的那个修为就是非常的 generous， 他是所有一切都舍弃了，他甚至可以为了救众生而舍弃他的生命啊、哦，所以这个啊是其中的一个面向。那么有的时候啊，他会视线说哦，好像犯戒了，然后他会为什么他要视线犯戒嘛？那犯了不同的戒，就会有不同的果报。你没有人视线，那凡夫怎么知道呢？所以他视线之后，但是他的心。事实上他的那个如来藏如不动，他是安住在这个清净的戒律之中。而且啊，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守戒，其实事实上啊，身戒不难守，心的戒律才真正的难守哦。我们这个在外，所以我记得我老师以前跟我讲，他说你在人前，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要看住你的嘴哦，我们那个嘴最爱乱讲，或者你要看住你的身体嘛，在人后哦，你要看住你的心。所以真正的戒啊，你在人前啊，要这个 behave， 大家都会啊、哦，装模作样。但是当夜深人静没人的时候，你的心是否还是清净？还是你在那小鹿乱撞、心猿意马，想各种歪七扭八的点子？哦，这个其实所以说，真正的戒律是。心在于你的心，所以很多时候他的身体犯戒，他视线，但是他的心是非常的清净，而且他是任何一点的小罪，他都怀甚深的恐惧。所以我们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啊，众生什么？那果报出来才害怕啊。之前做坏事的时候没在怕， 等到要受果报的时候，开始害怕了，开始，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我错啦，什么什么，这是众生。菩萨呢？菩萨畏因，他不敢种那个因，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戒慎恐惧啊。那当然，有的时候他视线嗔恚，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大威德金刚，但事实上，他行嗔恚的背后是真正他是慈悲，所以他是。事行嗔恨啊，他嗔恚生气的样子啊，那但是他其实是心里是常年的永久的是慈悲的，那么也是有时候会事行好像说懈怠啦，但事实上、啊、他们可能是这个生生世世累世累劫都在倒驾慈航啊，只是他必须示现，同样的他也可以事行乱意，但是心是常安定，或示现痴愚，但是。它是通达世间跟出世间，有的时候我们是讲世出世间啊的所有的智慧。那么还有呢，世行禅尾啊，而善方便随诸经意啊，有的时候是假装好像是在这个谄媚呀、啊、虚与舌尾，但是那只是示现他的心啊。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方便善利善方便是什么？其实他为了要度化众生。他为了做这件事，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度化众生，但是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佛经的道理啊，也一样视线娇慢而于众生犹如桥梁。什么叫做娇慢？是不是哇？我好像很有慢心，好像自己非常自大。那什么叫做于众生犹如桥梁？但是他真正内心是看到众生好像他自己是一个桥梁，桥梁是干嘛用的？就是给众生过桥，每个人都可以踩在你的背脊上。那其实他真正 deep down 他的内心是内心深处他是众生，他觉得自己是众生的桥梁，但是他会显出一副高慢的样子、啊、他也可以行诸烦恼，事实上他示现诸烦恼，但他心是非常清净的，是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还记不记得我们说很多的魔王其实都是一些七地以上大菩萨们示现的，普通的菩萨还没有资格，没有那个能耐可以示现魔王，很多都是那种大菩萨都快要就近涅槃的那种大菩萨，他示现魔王的样子，他示现魔王样子就是为了要度化众生啊、也就是说度化不是众生，就度化那个魔王啦，度化那下面的魔，应该这样讲吧，那个魔王的徒子徒孙啊，为了要度化魔王的徒子徒孙，那世界魔道啊，那么示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啊，他示现声闻的样子，声闻人是不是小乘，通常是不说法，但是他其实为什么呢？他要到小乘里面为小乘人说法啊，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同样的意思。然后你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看，你看啊，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刚刚记不记得那个维摩诘经说，哎，你要行菩萨道，你要行于非道。所以这里他把小乘人，非道不但是指凡夫哦，他这边连小乘人都把它划入非道哦，小乘跟中乘都变非道了。为什么？因为二乘人啊。你去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二乘人小乘中乘，他是要离开非道才能走 正道，但是大乘人呢，大乘人他是入了非道却还在正道之中，因为非道当下即是正道，而小乘人就是他要灭了色他才能取空，他要离开了非道他来才能进入正道，大乘人不一样吗？所有万法当体即空，所有万法当体即是解脱，所以所有的非道它当体就是佛道。这个地方如果能懂啊，能听得懂，能够慢慢的去体会，那你就在那不二法门 之中了，非常的棒啊。那我们再继续看，他说示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啊。所以有些时候啊，他可能假装一副乞丐在街边 讨饭啊，看看有哪个善心人士会给他一个铜钱呢、啊？但是事实上，他想要度化众生，想要帮助穷人的时候，他随便手指这么一可能 snap the finger， 钱就跑出来了。他爱有多少就有多少，随时帮助穷人，但他还是可以示现穷人的样子啊，示入行禅而具诸相好， 以自庄严啊，有的时候会视现这种阴雅龙禅啊，但事实上呢，他修的那个功德早都修好，修得相好庄严啊，那个阴雅龙禅只是显象，但他的内心、他的内在、他的功德是具足的，非常庄严的啊，他也可以视入下见，而生佛种性中具诸功德。啊、我们说下见之人就是业力重嘛，没有福报啊，但是他可以视现，但事实上呢，他具足了种种的佛功德啊，他只是视现。那这些菩萨们，他随时他也就可以变化，立刻变成佛身或菩萨身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视入淫劣丑陋，而得那罗延伸一切众生之所乐见啊，也是可以显示这个好像非常很残弱啊，可能生病的样子，但是事实上他早都修得那罗延伸。那罗延呢是印度的梵文啦，是印度的一个大神。那这个大神呢、啊、特别非常的强壮，非常的健康，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啊修行所期盼得到的，诶，他早都有了，但他却视现好像一副非常残弱的样子啊。那么他也有时候视入老病啊，有老啊要病死的样子。其实事实上他永断病根，超越死位啊。他根本，你看什么样的人能超越病根啊？记不记得之前在第四品还是第几品的时候说、还是第五品说哦，第五品嘛，问几品，诶，为什么众生会病？因为众生心病啊，心病是什么病？就是贪嗔痴啊，各种障碍啊。所以他说虽然他视现那个老啊，又病又老啊，要死掉的样子，但是事实上他早都断掉病根了，也就是他早都断掉贪嗔痴，早都明心见性，早都超越死位。什么是超越死位？他早都出六道轮回，他现在倒驾慈航，他才不怕死呢啊。那么是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这个资生啊，就是说他视现家里很有钱的样子啊，但是呢他虽然是有钱人，家财万贯，但他知道人生是无常的，钱财是无常的，他不会拘限拘泥啊，就是抱着钱啊，抱着钱死不放啊，他不会被钱财所束缚啊。有些贪财嘛，贪的就是什么钱都要赚啊，就是非常贪财。那至少他不会啊。那么，他视现有这个妻妾才女，而常远离五欲泥淤泥。这个其实就是在讲维摩诘啊，维摩诘是不是那个当朝的首富？那么他妻妾成群啊，才女可能还有一些侍女啊，还有外面一些歌女啊。但是事实上，他不是每天跟这些歌女在那跳舞、饮酒作乐啊。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讲法给他们听啊，跟他们一起做那个禅修，教他们教导啊。他们的所有的那些妻女妾室，根本全部都是很多都是大修行人啊。你看，不是还有个天女也住他家嘛？所以他早都远离了这个五欲。哦，这个种欲望的淤泥。那么再来呢，陷于那顿啊，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也有情况啊，他嘴这个口才非常的糟糕啊，讲话呢讲不清楚，可能有口疾，但是你叫他讲佛经，哇，他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一直讲，辩才无碍，这个也有哦。但是你叫他讲佛经以外的东西，诶，他讲不出来啊。再来呢，视入邪迹啊，而以正迹度诸众生。这个邪迹就是歪道，他也要外道啦，就你要进外道，但是事实上呢，你的心是在正道当中。真的所谓正道，就是其实是无念了。他进入这个外道啊，去学习他们，或甚至跟他们来往，只是为了要度化他们。他可以进去各种声色场所，也是为了要度化里面的众生。现变入诸道，而断其因缘。这个诸道啊，就是、六道，各种的六道。他说事实上他进入那六道啊，并不是结缘在那里面滚雪球越滚越大，他进去其实是为了修行啊，他进入生死为的是要了生死，他进入六道是为了要了结六道啊，断其因缘，陷于涅槃而不断生死，在涅槃之中 他其实他一直都处于涅槃，处于大定之中，但他不断生死哦，他还是一直不停的回流到轮回来这个救苦救难。这个就是我们说菩萨回来哦，跟众生回来是不同的概念。菩萨回来是乘愿再来，众生回来呢是随业投胎，就是你要回来也得回来，你不回来还是得回来。那菩萨不一样，他是任运自如啊，他是随他自己的这个他的这个发的这个宏愿啊，那么可能任运自如。好，他说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能知是于行非道，那么是为通达佛道，就是真正的你能够倒驾慈航，你能够再回到六道轮回，你再回到这个杀戮战场，你为了救苦救难，那这样子才算是通达佛道。如果你就一直处在那个偏空的涅槃里面，处在涅槃不出来，那个就不是佛道，是不是？你入涅槃于非时，就是你时间没到入涅槃，你这个东西你就永远没办法得到佛道啊。这个是前面在讲怎么样啊，就是说诶，怎么样能够得佛道证佛果修行。那好啦，我们再看下面还有一问呢、哦、那维摩诘居士啊就问文殊师利说，何等为如来种？如来种啊，如来是什么？如来就是明心见性嘛，是吧？就是你成佛之如来，其实你把它如果讲佛，平常我们讲佛，你老是会有一尊佛像的概念在那，所以我们讲如来是什么？从体性角度来讲，你明心见性了，你大开圆解了，大彻大悟了。什么样是你大彻大悟的成佛？你成佛了嘛？就圆证佛。什么样是成佛之因？他那个因缘是什么？在哪里？啊、哦，这个是维摩，所以刚刚是文殊菩萨问维摩诘居士，现在他倒过来，维摩诘居士问文殊菩萨。那文殊菩萨，大家一定会讲说，哦，那我要成佛啊，首先我要断了我的这个色身嘛，首先呢，我要断了六道轮回，首先我要离开怎么样？哦，首先我要证空性，大家猜可能会这样猜。如果有人问你，你大概会这么答。但是你看看我们文殊菩萨是怎么答的？文殊菩萨说，有身为种。第一个哦，有身为种啊，你要有这个凡夫身，身体就是我们的色身，你要有凡夫身啊，你才有成佛之因，你才有如来种啊。这个种就是如来种哇，并不是说你要灭色了你就有种啊，为种啊，它是叫你要有身才为种，你要首先你要 keep 住这个凡夫身，这个色身很重要，你有了这个色身，你才有可能成佛。哦，这个有意思了啊！我们再继续看。然后第二呢，无明跟有爱为种啊，无明啊，就是一开始其实也就是我们那个情执嘛。其实这个无明跟有贪爱比较像是同一回事了。但是呢，他就是说，哎，你看你要无明啊，要有情执，你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得如来种。哎，你这怎么说啊？因为无明当体即空啊，你只要记得无明啊。其实就是明啊，其实无明就是光明，无明光明唯一不唯二啊。那你这个有爱那个情执呢？啊，执与非执是一不是二，这个是色空不二一直在讲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讲说色其实跟空啊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跟空是同一回事情，因为所有的色相呢，当体即空，它也没有存在过。哦，所以你看，第一个讲色身，第二个讲无明有爱，第三呢讲贪，这个地方讲贪慧痴，贪慧痴这三样事情为重，就是我们讲的贪嗔痴。哇，贪是不是在讲的那个三毒？贪嗔痴，当下即是解脱嘛，不是吗？解脱并不是你要在你的妄心之外去找一个解脱，并不是你要在这个贪嗔痴的三毒之外去找一个解脱。贪嗔痴它当下，它当体就是解脱。这个是我们上一堂课才讲过的啊，四颠倒也为种啊，所以刚是三啊，是贪嗔痴为种，现在呢？四颠倒为种，四颠倒是哪四颠倒？我们讲说常乐我净，但是凡夫所讲的常是什么？他把无常啊当成了常，哇，觉得有钱就一辈子会有钱啊，我生出来呢就永远不会死，他是这样子的一 个概念的长，可事实上不对嘛。你如果从圣者的角度来看，凡夫认为长，圣者其实认为无常啊。这个圣者是说无常，但是呢，这个无常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分小乘跟大乘，小乘就是真的生死无常，成住异空，生住异灭 ，right？ 生老病死，诸如此类的啊，无常啊，很苦啊，我要赶快走。大乘的无常是什么？因为常无，所以无常。万法无生，都无生，当然就是那个常嘛。为什么？就是从来它的常是什么？唯一的常住就是无生嘛，从来没生过，一直都长那样嘛。它不生也不灭嘛，它也从来没生过，也没灭过，它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圣人所讲的常，跟凡夫所讲的常不一样，所以凡夫是颠倒的。然后凡夫讲的那个乐是什么乐？凡夫的那个乐啊，其实他把苦止苦为乐哦，那个凡夫的乐啊也是相对于苦，而小乘人呢也一样，他是都是在二元生活之中，所以这些都是颠倒哦。但真正的那个我们讲明心见性啊，实相诸法实相，我里面我们所讲的乐啊，其实是超越乐与不乐哦，超越苦跟乐中间 的那个层次的乐，才是我们所讲真正的乐。所以你看是各种颠倒，那个常乐我净啊，那个其实我们说其万法无我，那凡夫说什么有我、哦、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才那么苦啊。然后净呢，我们说啊，这个其实这边的净，真正大乘所讲的净就是那个心很清净，没有所谓的不净，也没所谓的净，它就是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这个一乘法里面所讲的那个净是超越垢净、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那个净、啊、跟我们常这个凡夫所讲的净不太一样啊。我的衣服弄脏了不干净了，然后洗洗又变干净、啊、是这样子。所以四颠倒，四颠倒就是其实凡夫的知见，他说你要在四颠倒中你才能找到如来种、啊、也就是说你就是要在五浊恶世里面修行，你就是留在这个色身修行。你要知道四颠倒当下即是解脱、啊、那五盖也一样，五盖呢就是也你看一下看盖这个字就是把它盖住了，盖住呢那个光明现不出来，所以就是等于是五种烦恼、啊、它当然各种地方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比如贪、讲有，如果我用的那一本参考书是说贪嗔、啊、你贪心，你嗔恨心，还有呢很喜欢睡觉、哦、很喜欢睡觉也是一种哦，还有掉悔，就是其实都一样，他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太亢奋，或者有的时候呢、你非常这个萎靡不振、哦、都是。再来疑法，疑法就是说你怀疑佛法等等，就是五种障碍、哦、他说这种叫做五盖，这个也是其实他说五盖，当然我们修行就说哎呀我要远离五盖，他说不是的，其实五盖啊当下就是解脱，五盖它本身就是如来种、哦、但是你要搞清楚到底为什么。六入也是种，这个六入就是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根，对吧？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但是这个七识处，这个七识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个那什么那个这个七识啊，并不是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啊，不是啊，他讲七个处所啊，有包括这个欲界的啊，色界天啊，还有这个无色界天，还有种种加起来有七个处所啊。其实这个呢，应该对修行人来讲，我不应该是困在天界当中，但是这边他说，哎，你在天界，其实你也是一样啊，当下即是解脱。然后还有八邪法，八邪法就是八正法或八正道的道反啊、哦，道反过来就是八邪法。那个八正道，我们以前是不是都有学过啊？嗯，快讲，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正精进啊，很精进的精进，正念跟正定。你把这个八正道反过来就是八邪法。哦、还有九脑处，九脑处我们也不用去管了，就很多地方解释不太一样，你就知道各种不同的烦恼啊、哦，九个烦恼。就是其实当他当体就是如来种、啊、最后是十不善道，因为平常讲十善道，倒过来呢就是十不善道、啊、这个东西就是如来种。他说以要言之，就是哎呀总的来讲，你看他从一讲到十嘛，总的来讲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 这个六十二见就是外道之见。他说，所以你不管是外道之见也好，凡夫之见也好，他说这个啊就是佛种啊。那好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是谁问啊？应该是我都有点我要看确定一下啊。这个地方是文殊师利问，怎么？等一会儿，哎，先第二个佛种，看一下啊，回到那个，现在谁在问？这边应该是维摩诘居士问，对，维摩诘居士在问这件事情，所以他又问了，曰，维摩诘这时候又在问，他说何谓也？为什么？你能不能再多解释一下？那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就说：“哦，早上上班太累，头昏脑胀。”那个文殊师利就说啊，他说：“如果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说：“维摩诘居士是问的啊。”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答了，他说：“什么？如果你见无为，无为啊。”记不记？你讲到无为，要先记知道有为嘛。所有这个因缘所生法，外面的这些外境，我们认知的一切就是有为法，对吧？而无为法呢，就是针对有为法啊。你把这个色相，好像这个不执着之后，就进入空性。这边啊，如果你见到了无为法，但是呢，你就立刻入正位了。也就是说，你见到了涅槃，你见到了空性，你见到了外面那个宽阔的草原，你就马上跑过去，然后立刻站在这边站也不动了，入正位了。就是你见到空性，你就马上进入涅槃。进入涅槃什么？就是你再也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只管自己的解脱。你就不能，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复发哦。你如果当你进入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再也没有办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他说举例啊，他说对，这是小乘嘛。他说反而你看看你再去连接前后的经文，也就是说你在凡夫道中的时候，你在非道之中，你在凡夫道之中，你都还有机会成佛，这都还是佛道，都还是如来种，但是。那个文殊师利说，但是如果你进入小乘，就是说你见到无为，立刻就去涅槃了，立刻就入正位了，你只管自己的解脱，不管其他人，那你糟糕了。这个时候你再也没有办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再也没有办法行菩萨道，你再也没有办法成佛果了，你就永永远远的偏离了佛如来种或者是佛道。哦，一个是佛，一个是如来，佛道跟如来种。你看啊，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悲湿淤泥，乃生此华。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终不复能生于佛法。烦恼泥中，乃有众生起佛法耳。好，到这边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比喻很棒。他说你在高原陆地啊，你去看那个一片宽广、寸草不生的那个高原，是生不出花来的，那么干净啊，或者那个高原草很短，那么的干净，他说是生不出花来的。你反而到那个湿地啊，比较湿啊、淤泥之中，哎，有各种的生物，就像莲花都是生于淤泥之中，但是生于淤泥之中，它是不染的。哦，他所以同样的比喻，如果你见到无为法，就是你见到了说，哎，有为的对面那个无为，你看到那个空，你就马上进入正位，你就马上安住在那个空性当中。他说这种你终不复，就是你再也没有办法生于佛法，你没有办法再继续修行了。原来佛法就在众生之中，哦，佛法其实就在六道轮回之中。并不是在空性之中，或者在涅槃之中，你还是必须从空出有，你必须在空性的基础上，你要重新回到众生之中，啊，你要重新再进入六道轮回，你要在娑婆世界，你要救苦救难，你才有办法真正的成就，啊，所以烦恼泥中。都还有众生，就是你在六道轮回之中，都还有众生可以起佛法。你六道众生之中是没问题的，是可以起佛法的。但是下一句呢，他说又如执众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无入如是入 无为正位者，不生佛法。所以你看，在淤泥之中，哦，在这个烦恼泥之中，可以生莲花，可以生佛道，可以成佛。但是呢，你如果在空中啊，你在那个虚空之中种树，你有听过那花能生出来的吗？但是你如果在粪土之地里面有狗屎什么屎的那个粪土，你种花它能开得出来，因为它有滋养，它能够滋茂。所以同样的，在空中种这个种植物啊，他说其实这个就是好比你入正位，但是呢，你在涅槃，在空性之中，你就入了正位。正位就是说，你就涅槃了，极尽涅槃，涅槃极尽，再也不出来了。那这种是没办法生佛法的。小乘啊，修行就如在空中植种，这所有的花草是生不出果实或生不出花来的。起于我见如须弥山，犹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已。是故当知，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至宝。同样的，他说：“我跟你讲哦，凡夫哦，即使他有我见，那个我见就是凡夫的各种执着吧？你就这么去想，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个可能这个《金刚经》还没学到，《金刚经》前面八品只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讲那个样貌啊。但是后面是讲起心动念，你有那个我的见解，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算你的我见啊，犹如须弥山这么高啊，就是很执着，执着很重嘛，那个我见很大。他说，就算你是这样，你都还可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但是你如果像小乘，哦，你就是入正位了，你看到了这个极尽涅槃，你就安住在其中，再也不出来的话，你见到无为法，你就安住于正法当中，就是涅槃当中，那你就好像在空中种花，你永远没有办法再生任何的花或任何的果，你永远没办法成佛。哦，versus 凡夫，就算他有须弥山这么高的我见，他都还有机会成佛。好，这个地方你就看他再三再一而再再二三的去就是让大家千千万万不要修小乘法，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后如果你再碰到小乘法的修行人，其实也是可以跟他们做分享。那他就说，哎呀，那你说我怎么信？你说不是啊，有维摩诘经啊，我告诉你是哪一页哪一品里面讲什么，你佛经当依据嘛。他就算修小乘，他也是信佛啊，他也是看佛经啊，所以大家把经文拿出来就没得说了啊。所以呢，他说一切烦恼，所有的烦恼都是如来种，就是你的六道轮回里面所有一切的烦恼都是成佛的种子啊。你不下巨海，如果你不到那深海里面，你不可能得无价宝珠，真正的那个什么夜光珠啊，又是什么什么珠，不就在那个深海里面啊，那个大贝壳之中，你要到深海，就是要把你的手啊，你的袖子弄脏了，你才有办法得到成就啊。你如果不入烦恼大海，你如果没有办法入凡夫啊，这个凡夫的这个烦恼，而且你之后超越凡夫的烦恼，你是没有办法得一切至宝。你不进入六道轮回，你不在这烦恼之中打滚，你必须是入了地狱却没有嗔心啊，是现在恶鬼道，你却没有贪心，那才行。但是你还是在那里面打滚，你才真的有办法成就啊。这一段是讲到这边。好，这个时候啊，尔时大迦叶叹言：“善哉，善哉！文殊师利，快说此语。诚如所言，尘劳之愁为如来种。我等今者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至五无间罪。”犹能发意生于佛法，而我今等永不能发。他说：“哎呀，大迦叶出来啊，说真的感叹啊，非常的感叹。”他说：“哎呀，他说文殊师利啊，你讲的这个真的讲的太好了。”他说：“啊，愁，尘劳之愁，其实讲的就是烦恼，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五浊恶世里面，这所有的烦恼，事实上都还是如来种。” 哦，这些烦恼其实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成佛。他说：“我等啊，我等经者，那个我等就是那个大迦叶这大迦叶就是那个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就我们这一群比丘啊，我们这群阿罗汉，那时候发心修阿罗汉，全部正果了。好啦，现在怎么办？不复堪忍，就是再也没办法，我没有我的肩呐，没办法。”撑起这个任务，就是我再也没有办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哦，他说，就算是那无间罪，就是在那个无间地狱里面打滚的众生，都还有机会能够发心修行，就是说在佛法里面能够有所成就。但我们呢，却再也没办法发心了，因为我们就走岔路了，走到一个修小乘的路。哦，就在那个生死苦海之中的一个小孤岛，就这么停在那个地方，进不得，退不得，啊，非常的郁闷啊。他说：“譬如耕败之士，其于五欲不能复立，如是声闻诸劫断者，于佛法中无所复益，永不志愿。”他说：“哎呀，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小乘人啊，就像那个耕败，什么是耕败？就是那个六根呐。”眼睛眼根坏了，耳根坏了，鼻根、嘴根、舌根那全部都坏了。我们这些根啊都败坏了。你看，如果你眼睛坏了，你还有没有办法看到色，对吧？不行了嘛。所以你看，我们的根败，全部的根都败坏之后，你就再也没有办法去享受五欲之乐了。那就有好像你那个声闻啊，也就是根也佛根已经败掉的佛根败了以后，你再也没办法修行了。就用这个比喻啊，他说：“是故文殊师利呀，凡夫于佛法有反复，而声闻无也。”其实他真正的意思，他这个反复啊，翻得比较没那么好。这个玄奘就说，反复的意思是他翻成能报佛恩，就是凡夫啊，你不管你的这个烦恼有如须弥山这么高啊，还是怎么样，都还有机会发心，都还有机会成佛，报佛恩其实就是你修菩萨道，你就能报佛恩，最后成佛就能报佛恩。他说，但是声闻已经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者何？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不断三宝啊，凡夫闻的佛法。任何时间都还有机会能够发心修行，但是正是声闻终身闻佛法，立无畏等，永不能发无上道义。他说：“但是声闻呢？声闻众呢？啊、哦，这个这所有的这些弟子，他说，就算我每天在佛旁边听佛讲法等等。”哦，那么我也看到了佛的这些神力、威力以及他的功德，但是因为我们之前的修法是再也没有办法能够发无上道义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这个啊是这个佛道品的前面两小段啊，一个讲什么是佛道，一个讲什么是如来种。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说，你即使你是凡夫，你甚至下了三恶道。你的佛根都还是在的啊，你都还是只要随时一个机缘，你能够起心动念，你发愿修行，你就有机会成佛。但是，一旦你入了小乘的修行，就好像那个根败之人呐、啊，所有的根都坏掉了，或者焦枯之种，那个种子已经被烧焦了，永远没办法发芽啊。那所以小乘啊，就一直。劝大家绝对不要走小乘的路，一定，如果你已经走进去，那请你要能够回来啊！我们是佛陀不是开出五乘吗？人乘、天乘、小乘、中乘、大乘。当然最后他有在说一佛乘。事实上这五乘啊，你每个人机缘当然不同啊，有些人一修就是修大乘啊，很多人是修小乘开始，当然绝大部分的人啊。是修人乘或天乘，就是说啊，我要这个我不出六道轮回，但我永远我要当这个美女啊，我要当有钱人呐、啊，我要当大富长者，我要当国王、皇帝等等宰相啊。那这种是或者说我要进驻天界做天人，这种他会告诉你怎么修。但是你说是人乘、天乘、小乘、中乘、大乘，一定要从哪一个开始吗？不一定的。每个人，因为我们刚刚说因缘不同，所以都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那么我小乘修一修，我有一天我忽然 这个有因缘的，有人跟我说了大乘法，哎呀，我好感动，我可以随时修大乘，没问题的。或者有些人大乘修一修，哎呀，碰到了一点挫折，立刻就放弃啊，小乘都不想修了，直接掉下来修点天乘，这种有没有？也有啊，各种众生都有。但是呢，这就是大家的那个因缘，因为不同啊，就会在这个路上面呢、啊，有的时候会颠簸，那么会改道啊。但是每一次改道呢，其实你又增加了你修行的时间，你就比较晚到达那个目的地，但是也没办法哦，真的是情况不一样。但现在就是说，如果你有机缘，原来还没有修小乘啊、哦，你就直接的，比如说有机缘，我们这边结缘，你就学到了《金刚经》《心经》《维摩诘经》，一路就是从大乘的经典哦，而且这是几部那个最怎么说啊？这个是空性大法，还真不是普通时间点或者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听到的大法，就你听到这种正法，那你的确有因缘，那你就 keep it up，你就一直在这个路上面往前走就对了。那么如果你之前修小乘，我也有同学跟我讲说，他之前其实是喜欢小乘啊，觉得说其他的自己都管不了，还管别人呢啊，他就说先把自己修好也有。但是后来有机缘，他就进入了接触这个大乘的法门，那他转念了，我觉得这也没问题。好在哦，这个同学呢，那个修行功夫不咋地啊，他那个小乘也没怎么修，修的也不好，哎，一转就转过来了。反正你小乘已经修到后面，哇，都要成阿罗汉那个时候啊，因为你修行也是有一些根性嘛，这个 momentum 已经在那里，你再回来真的不容易转啊，所以好，就是用这个方法，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我们下一次就讲下面就也是第八品的第二段啊，第二段呢、啊、就是也很有意思啊，就其中有一个菩萨就现身了啊，就是说，哎，维摩诘啊，他说，你那房子一片空白啊，对吧？里面什么人都没有，请问啊，你的那个爸爸在哪儿啊？令尊、令堂啊，你的这个妻子、儿女啊，你亲戚眷属，你那车马牛，你那个什么，你的这交通工具呢？你朋友呢？都在哪儿啊？那下一段啊，就是维摩诘居士来回答这个问题。OK，好的，那我们今天来回向了。好，大家双手合十，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见，拜拜。 谢谢老师，拜 拜。 谢谢老师， 拜 拜。 谢 谢 谢 老 老 师， 师， 拜 拜， 拜 拜。谢谢老师， 大家晚 拜 安。 拜。 拜拜。 谢谢老师。